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《狄公案》作者无名，第32回，袁行冲奏参小吏，武三思怀恨大臣。话说狄公为朱立人抢白口角了一番，家丁马荣上前问道，大人何故如此动怒？狄公说道，罢了罢了，我狄某受国后恩，升了这个封疆大臣，今日初次入京，便见了这许多不法的狗徒贪婪无礼，无怪乎四方扰乱，朝政日非，将一统江山败坏在女子妇人之手，原来这般无耻的匹夫也要认皇恩国戚，岂不令人苦恼？当时命马荣择了寓所，先将众人行李安排停妥，然后想到，目今先王驾崩，女后临朝，所有年老的旧臣，不是罢职归田，便是依附权贵，明日若不能入朝见驾，不但被这狗头见笑，他必谎奏于我，陷害大臣。自己想了一会，唯有通事舍人袁行冲，这人尚在京中，不与这般狗党为伍，此时何不前去拜访一回，同他商议个良策，以便将朱立人惩治。想必仍然带了马荣问明路径，直到袁行冲衙门里来。到了前面，先命马荣递进名帖，家人见是新检放的巡抚，平日又闻他的名，不敢怠慢，进内禀明主人。袁行冲这连日正是为国忧勤，恨不能将张昌宗、武三思罢职出朝，复了中宗的正位，无奈世孤力薄，少个同力之人，因此在书房纳闷，长吁短叹。忽见家人来呈上名帖，说道，现新任巡抚来拜。袁行冲抬头一看，见是狄公任杰的名字，心下好不欢喜，随命人开了中门，自己迎接出来，彼此见礼行毕，携手同行，到了厅堂，相邀入座。袁行冲开言说道，自从尊兄受了县令，至今疏忽光阴已有数载，近日公车到此，访闻得政，真乃为国为民，古今良吏，莫及我兄。目下圣心犹握，不赐遴选，放了基辅大臣，此乃君民之福，国家之幸。谁知这数年之内，先皇崩驾，母后临朝，国事日非，荒淫日甚，凡先皇的老成硕望，大半凋零。我等生不逢辰，遇了无道之事，虽欲除奸去逆，起卧后心，无奈直悲言轻，也只好免言人事了。说到此处，不禁声悲呜咽，直流下泪来。狄公见他如此情形，乃说道，下官今日虽受了这重任，可知职分愈大，则报效愈难，武后荒淫皆由这一般小人在朝煽惑，下官此来奉拜，正有一事相商，不知大人果可能为力？当时就将朱立人的话说了一遍。袁行冲听毕，说道，此人就是武三思的七舅，可恨在庭朱巨子献媚求荣，承顺他的命令，平时进谏不有一千便要800，日复一日，竟成了牢不可破之力，不然便谎君欺臣，足晚进谏。前番虽有据实参奏，皆为武三思将本章抽下，由此各官竟为其权力争相贿赂，京中除了下官张柬之等四五人没有这漏规赃款，其余请人无不奉承，我兄既欲除此弊端，下官无不欲成，必待下官明日入朝，然后大人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，方可令朝廷得悉其情，自后这狗头也可烧之连迹。当下商酌已定，便留狄公在监内饮酒，杯盘摇合，备极殷勤。席中谈论，无非些乱臣贼子。到了二鼓之后，方才席散回寓，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五鼓起来，聚了朝服，也不问朱立人待他起奏与否，公然到了朝房，专带入朝见驾。此时文武大臣见他是新任的巡抚，无不欲同他接见。方未见完，忽然朱立人的小黄门进来一望，然后高声大叫：今日太后有旨，诸臣入朝起奏，据各按名而进，若无名次，不准擅入，违者斩首，以示将来。说毕，当时在袖内取出一道旨意，上面写了许多人名，高声朗诵，从头至尾念了一遍，其中独没有狄公的名字。狄公知他是假传圣旨，遂上前问道：你这小黄门既然在此当差，本部院昨日前来挂号，为何不奏之圣上，宣命朝见？那个小黄门叫他一望，冷笑道：这事你问我吗？也不是我不领你进去，等有一日你见了圣驾，那时在金殿上询问，方可明白这旨意是诸国弃奏的，圣上谕的，你来问我干我甚事？狄公听了如此言语，恨不能立刻致死，只因圣驾尚未临朝，不便预先争论，但说道：此话是你讲的，恐你看错了，本院部那时在圣驾面前可不许抵赖。说着袁行冲也来了朝房，众人也不言语。不多一会，忽听景阳钟一响，午后临朝，众人臣皆起身入内。狄公赐众人走避，然后也起身出了朝房，直向午门而去。那个小黄门看见，赶着上前喝道：你是个新任的巡抚，难道朝廷统治都不知道吗？现有圣旨在此，若未明列，不准入见，何故？徐武圣旨有意欺君，我等做此官不能听你做主，还不被我出去。说着抢上一步，伸手揪着狄公的衣领拖他出去。当时狄公大怒不止，举起朝户对小黄门手掌上猛力一下，高声喝道：如这狗头，本院乃是朝廷的重臣，封疆大吏，圣上升官受职，理应入朝奏事，昨日前来挂号，那个猪狗头烂索立规，贪赃枉法，已是罪无可换，今又假传圣旨，欺罔大臣，该当何罪？本部院预备领违旨之罪，先同你这狗头入朝见驾，然后同那狗头朱立人分辨。说着举起朝户直往小黄门打来。小黄门本朱立人命他前来，见狄公如此动怒，不禁有意污宰，高声喝道：此乃朝廷上的朝房，你这如此无礼，岂不欲前来行刺吗？里面值日的太监听见外面喧嚷，不知为着何事，随即命人奏至午后，以免许多人出来询问。此时袁行冲与众大臣正是山呼万岁已毕，势力两旁，见午后在御案上观各大臣的奏本，忽有执殿官上前奏道：启奏我主万岁，不知何人问乱朝纲，目无法纪，竟敢在朝房向小黄门揪打，似此欺君不法，理何查明议罪，请圣上旨下。午后正要开言，早有袁行冲俯伏金阶向午后奏道：请陛下先将朱立人斩首，然后再传旨查办。午后道：卿家何出此言？他乃黄门官之职，有人不法闯入朝门，他岂有不阻之力？为何反欲将他斩首？袁行冲道：臣奏陛下，新任河南巡抚，现是何人？ 封疆大吏入京必见，可准其见驾吗？”武后道：“孤家正思念此人，前山东巡抚阎立本保奏狄仁杰在昌平县任内慈道惠民，尽心为国，颇有宰相之才。朕思此人虽为县令，乃是先皇旧臣，因此准奏。先受并州参军，未及至任，便越级升用，减了这河南巡抚同平章事。此旨传谕已久，即日此人也应到京。卿家为何询问？至于大臣游职进京，凡要宫门请安的人，皆需在黄门关处挂号，先日奏之，以便召见。此乃国家定例，卿家难道尚不知道吗？”袁行冲道：“臣因晓得，所以请陛下将朱立人斩首。此时朝房喧嚷，正是简命大臣狄仁杰。因昨日往黄门关处挂号，朱立人滥锁立规，挟仇阻挡，不许狄仁杰入朝，已故狄仁杰同他争论。朱立人乃是宫门小吏，便而欺君枉法，侮辱大臣，尚在言诸臣皆相效尤，将置国法于何地？臣所以请陛下先斩朱立人首级，以警将来臣僚，然后追问从前保奏不实之人，尽法惩治，恕己朝政轻而臣直进，唯陛下察之。”武后听袁行冲之言，心下想到：“朱立人乃武三思七舅，既是我娘家的国戚，前次三思保奏，方将他派这件差事，此时若准他所奏，不但武三思颜面有关，孤家也觉得无什么体面，且令三思出去查问，好令他私下调处。”当即向下面说道：“亲家所奏虽属确实，朱立人乃当今的国戚，何至如此贪鄙？且今武三思往朝房查核，若果是狄亲家入朝见孤，就此待他引荐。”武三思知道武后的意思，当即出班领旨，下了京阶，心下骂道：“袁行冲，你这匹夫，朱立人同狄仁杰所归要费，干辱甚是。你同张柬之请人，平日一毛不拔，已算你们是个狠手，为什么还帮着别人，不交银两？众人全部开口，你偏要奏一本，不独参他，还要参我。若非这天子是我的姑母，见故亲戚情分，我两人的性命岂不为你送去？你既如此可恶，便不能怪我等心狠了。早退定有一日，总要摘你短处，严参一本，方叫你知道我的手段，随后不敢藐视于我。”一人心下思想，走了一会，已到朝房，果见一小黄门同一大员朝服朝冠在那里争论，一面说道：“我是亲命的大臣，理应带领引荐，为何所欲不遂，便假传圣旨，使我为大臣的不得必见？”一个说道：“你想要见天子，必须先交立规，方可走这条门路，得见圣上。若不有这个立规交来，纵要遇面圣上，也是如登天向日之难。我不妨说与你听听，你有本领，你见了圣上，我家老爷也不当这个差使了。你若不有银子孝敬，还如此在这里威武吗？纵有天大的胆，纵不能越此范围。”向前把狄公揪住，狄公只是举朝户乱打，口中大叫大骂不止。此时武三思正来看见，连忙只得上前来问：“不知后事究竟如何了局？且看下回分解。”第32回完。